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We're here today. I'm Scott, and this is Julia, also known as 公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上次呢，我们学着介绍了自己的城市。那么这次呢，咱们就一起去一个叫 Hammersville 的地方去看一看。Okay, let's go! New words for today. Population. Population. Service. Service. Foothill. Foothill. Well planned. Well planned. Wide.Wide. Famous. Famous. It's. It's. Cheap. Cheap. Especially. Especially. Visitor. Visitor. Cave. Cave. 在我们描述一个城市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可能要介绍一些这个城市的基本情况，比如它的人口、它的位置等等。那么人口应该是 population， population， P O P U L A T I O N， population。那么介绍完人口呢，我们可以还介绍一下这个城市的服务业怎么样。那么服务业务可以是 service， S-E-R-V-I-C-E， service， service。那么在介绍城市的基本情况的时候，还可以谈到这个地形地貌等等，比如在我们的城市周围还有山丘，那么山丘可以是 foothill， F-O-O-T-H-I-L-L， foothill， foothill。 大山呢应该怎么说呢？大山用英文说是 mountain， M-O-U-N-T-A-I-N， mountain， mountain。在谈论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啊，通常还要谈到啊，我们的这个城市是不是规划得非常好。那么规划得很好用英语说是 well planned。 plan 这个词我们在上一个单元里呢已经学过了， P-L-A-N， plan 是计划的意思，在前面加上 well， W-E-L-L， 然后中间加一个横线，后面呢是 P-L-A-N N-N-E-D， 连起来 well planned 就是说规划的非常好的意思。如果我们的城市规划的非常好，肯定建筑非常的漂亮，那么道路呢也是非常的宽阔，宽阔是 wide， W-I-D-E， wide， wide。好了，在介绍城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以什么而闻名的？著名的、闻名的，可以用 famous， F-A-M-O-U-S， famous， famous。 最后呢，我们还可以谈一谈购物的情况，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里面购物也是非常便宜的，便宜 cheap C-H-E-A-P cheap cheap。 买完了东西，咱们可能呢还到城市的周围去转一转，比如城市的周围有一些非常好的景点，像一些山呢、啊、那么山里呢可能有一些洞穴，洞穴用英语说是 cave C-A-V-E cave cave。有这么漂亮的山，这么有趣的洞，那么肯定来参观的人就非常的多。那么参观的人，客人，我们可以叫 visitor V-I-S-I-T-O-R visitor visitor。 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啊，这些风景都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哪哪哪，特别是哪哪哪。那么这个尤其是特别是用英文说呢，就是 especially E-S-P-E-C-I-A-L-L-Y especially especially。 说快一点呢，就是 especially especially。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城市的基本情况，也就是它的情况。那么这个它的，当我们说啊我们城市的什么什么，它的什么什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用 its 来表示它的意思。这个它呢是宝盖头的它，它的 its its its its。好了，学完了这些生词，就让咱们一起去 Hammersville 去逛一逛。 Text Ken Cohen. Hammersville. One of my favorite towns is Hammersville. It is a small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25,000. There is a good bus service to Hammersville, and you can also go there by train.The town is situated at the foothills of some mountains. It is a clean, well-planned city with wide streets. There are many nice shops in the town, and there is also a very modern museum. Hammersville is very famous for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they are very cheap there. The food is also very good in its restaurants, especially the fish. A lot of visitors go to see the old caves,near the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also like to visit the new town center on Main Street. One of my favorite towns is Hammersville. 那么我最喜欢的城镇之一呢，就是 Hammersville 这个地方了。那么请朋友们注意，在我们课文的第一句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法，就是 one of my favorite 后面加一个名词的复数的形式。比如当我说 one of my favorite towns， 意思就是我最喜欢的城镇之一。那要说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呢，就可以是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s。 非常好。好了，那么课文里说的是 one of my favorite towns is Hammersville. It is a small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25,000.这个 Hammersville 呢是一个小城市， with a population of 就是有多少多少人口的意思。我们可以用 with 加上 a 加上 population 再加上 of， 然后呢后面加具体的数字。我们在这里呢是25,000人，用英文读呢就是 25,000， 也就是25,000的意思。It is a small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25,000. 在这里还想请朋友们注意， population 的前面呀，通常要加上冠词。比如我们说啊，这个城市它的人口是多少呢？我们要说 What is the population of this city? 请大家不要把 the 忘掉。我们再说一遍， What is the population of this city?用 what 来提问。那么要说啊，这个城市它的人口是50,000，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It has a population of 50,000. It has a population of. Of 后面的人口的数字呢，当然是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变化的。但是前面的结构我们一定要掌握，是 it has a population of 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说完了人口，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城市的其他情况。 There is a good bus service to Hammersville and you can also go there by train. There is a good bus service, 也就是说去 Hammersville 啊，有很好的这个长途汽车的服务，那么大家呢可以乘长途汽车去 Hammersville. There is a good bus service to 哪哪哪。And you can also go there by train. By train, by 后面可以加交通工具。那么 go there by train 就是坐火车去那里。火车这个词我们已经学过了。那么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by 这个词呢，它可以引起一个短语来表示旅行的方式。比如说 go by boat, 那就是坐船去。Go by plane, 就是坐飞机去。Go by bike, 骑自行车去。Go by car, 坐小汽车去。接下来第二段谈到 The town is situated at the foothills of some mountains. 那么这个城市呢是坐落在一些大山的山脚下。Be situated at 哪哪哪，那么 be situated,这个说法呢我们在上一课中已经学过了。It is a clean, well-planned city with wide streets. 那么这个城市呢是一个规划非常好的城市，而且非常的干净，还有宽宽的街道。There are many nice shops in the town, and there is also a very modern museum. 那么在城里呢有很多非常好的商店，同时呢还有一家非常现代的博物馆。Hammersville is very famous for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they are very cheap there. Hammersville is very famous for 什么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表达法，就是说 Hammersville 一个地方以什么闻名，或者是以什么著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地方，然后呢加上 is, 然后加 famous, 加上 for 后面呢加它文明的原因。比如 Hammersville is famous for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那也就是说 Hammersville 这个地方呢是以水果和蔬菜而闻名的。请大家注意 fruit, F-R-U-I-T, fruit 本身呢是不可数名词，是水果的总称。比如我们可以用 Do you like fruit? 你喜欢水果吗？那么这里的这个 fruit 是水果的总称，包括所有的水果了。但是呢我们书上在这里呢用了复数的形式，也就是 fruits, 那么它表示的呢是各种不同的水果。 vegetable 也是一样的，那么 vegetable 这个词呢可以是蔬菜的总称。那么我们课本上用了 vegetables, 意思呢就是表示各种不同的蔬菜。Hammersville is very famous for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they are very cheap there. 这些蔬菜水果呢在这里都是非常便宜的。The food is also very good in its restaurants, especially the fish. 在这里的这个餐馆里做的食品呢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美味， especially the fish, 尤其是鱼。Especially 这个字呢可以引起一个名词或者是短语，也就是在 especially 后面呢我们可以加名词或者是短语。比如 She likes the girls, especially Helen. 她呢非常喜欢这些女孩子，尤其是 Helen. 我还可以说 I like the country, especially in spring. 我喜欢这个国家，尤其呢是它的春天，是在春天。这就是 especially 的用法。 A lot of visitors go to see the old caves near the top of the mountains. 那么很多很多参观者呢都要去在山顶的一些旧的或者是老的山洞里面去参观。 They also like to visit the new town center on the main street. 当然他们也喜欢去 town center, 也就是市中心。那么这个城市的中心在哪呢？是在 main street, 也就是在他们的主要大街上面。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向学生介绍自己最喜欢的城镇。 One of my favorite towns is Springvale. It's a small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0,000. There is a good bus service to this town, and you can also get there by train. The town is situated at the foothills of some mountains. It is a clean, well-planned city with wide streets. There are many nice shops in the town, and there is also a very modern museum.Springvale is famous for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they are very cheap there. The food is also very good in its restaurants, especially the fish. A lot of visitors go to see the old caves near the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also like to visit the new town center on Main Street.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在前两次的节目中呢，我们谈论了自己的城市和 Hammersville 这个小城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描述城市。首先还是来学习一些有用的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North. North. Chemists.Chemists. News agents. News agents. Post office. Post office. Pub. Pub. Department store. Department store. Butchers. Butchers.Cycle, cycle, hairdressers, hairdressers, dry cleaners, dry cleaners, railway, railway, station, station. 在城市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比如说药房啊、报摊啊、邮局啊等等等等。那么别着急，我们一个一个来学。药房用英语说是 chemists, chemists, c h e m i s t apostrophe s, 也就是在 t 后面呢加一个撇儿，再加一个 s。Chemists, chemists, 这是药房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再去买份报纸，那要去报摊了。那么报摊可以是 news agents, news agent, 撇 s, agents, news agents.News agents. 买完了报纸，咱们再去发封信吧，那就要去邮局了。Post office. Post office. P-O-S-T, post. O-F-F-I-C-E, office. Post office, 邮局的意思。Post office. Post office.从邮局出来，咱们再去百货公司。百货公司 ,department store。department store。D-E-P-A-R-T-M-E-N-T, S-T-O-R-E, store, department store。department store。在百货公司逛完了，咱们再去肉铺买点肉。肉铺 ，butchers，butchers， Butchers. Butchers. Butchers. Butchers. 啊，买好了东西，可能呢，我们还要去理发店，再把头发剪一剪。理发店，在这里呢，尤其是指的是女士的理发店，应该是 hairdressers。 Hairdressers. H-A-I-R-D-R-E-S-S-E-R-P-R-S. Hairdressers. Hairdressers. 好了，从理发店出来，咱们要去干洗店，把我们干洗的衣服取出来。干洗店 ,dry cleaners. Dry cleaners. D-R-Y, 然后呢是一个小的横杠 C-L-E-A-N-E-R-P-R-S Dry Cleaners Dry Cleaners Dry Cleaners 干洗店的意思。好了，从干洗店出来，可能我们要在酒馆再坐上一会儿。酒馆，小酒馆 PubPUB pub pub， 在城里逛完了，我们就要坐着火车回家了。那么，火车站是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r a i l w a y， railway 是铁路的意思， railway railway station 是站，车站。S-T-A-T-I-O-N Station Station Railway Station 就是火车站的意思。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Station。 那么有的朋友呢，家里离着城市不太远，那么他不需要坐火车，他可以骑自行车回去。自行车 CycleCycle, cycle, cycle. 那么他的家在什么位置呢？是在城市的北方或者是北部。北方，北部 ，north, n o r t h, north, north. 好了，学完了单词呢，我们再学一些有用的句型，这样啊，一会儿我们就能描述咱们自己的城市了。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第一个有用的句型是在166页，那么大家看第三组问题里面，我们说的是 What's there on East Street? 那么在东街上都有什么呢？What's there? 然后我们用的是 on, 也就是在东街上。What's there on East Street? What's there on East Street? 那么看到这个问题呢，大家就可以看167页的图。我们首先呢找到东街 East Street。然后呢，大家可以试着回答，你可以说 There are three banks and a few shops. 在东街呢，有三家银行，还有几家店铺。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就像第四组问题里面所提到的 What shops are there on this street? 那么在这条街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店铺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商店呢？ What shops are there on this street? 我们对 shops 来提问。 What shops are there on this street? What shops are there on this street?您就可以回答说 There is a sports shop 一家运动产品商店 A bag shop 一家专门卖皮包的商店 A chemist's 一家药店 And a newsagent's 那么还有一家报摊。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句型要掌握，那就是我们第八组问答里面的 Are there many shops on North Street? 也就是说，在北街上有很多商店吗？哎，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般疑问句的形式来提问。Are there many shops on North Street? Are there many shops on North Street? 回答可以说 Oh yes, there are. There is a toy shop, 有一家玩具店。A cycle shop, 有一家自行车店。A clothes shop, 一家服装店。A wine shop, 一家卖酒的商店。And a pub, 还有一家酒馆。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帮大家回顾本周学习的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来看这个词 Snowboarding S-N-O-W-B-O-A-R-D-I-N-G Snowboarding 是单板滑雪，滑板滑雪和滑雪板的意思。举个例子， Snowboarding facilities should attract more people. 新建的滑雪板运动设施应该吸引更多的人。Beijing has proposed the Chongli area for events like snowboarding, freestyle skiing, and cross-country skiing. 北京提出在崇礼地区举办冬奥会的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和越野滑雪项目。这里的 snowboarding 指的就是单板滑雪项目。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have become extremely popular these years. 这些年滑雪和滑板滑雪变得格外受欢迎。好，再来看另外一个词 stadium S-T-A-D-I-U-M stadium 意思是体育场、运动场。The opening ceremony took place in BC Place Stadium in Vancouver and the closing ceremony in Whistler. 开幕式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行，而闭幕式在惠斯勒举行。再来看个句子。Wembley is the showpiece stadium in this country. 温布利球场是该国最具代表性的体育场。A capacity crowd of 76,000 people was at Wembley Football Stadium for the event. 温布利球场座无虚席，76,000人前来参观这场比赛。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